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但萧许显然不知道严君玉这份信任。从大皇子出事那天，他就告假不去枢密院了。严君玉练枪回来遇见他，他正一个人在回廊上站着，显然是在等自己。 严君玉，这是燕北的军纪，我明天不能去枢密院了。 哦，谢谢你。 严君玉很有礼貌，他练枪练了一身汗，正想去洗澡，往里面走了几步，见他一个人站在那里。他那些伴读都是些绣花枕头，也早从家里得到各种指示，吓得瑟瑟发抖。他从来飞扬跋扈，这时候倒显得孤身一人，有点可怜了。他不像明义皇后，轮廓像庆德帝，眉眼应该是像他母妃，看得出来应该是很艳丽华贵的长相，世人一定觉得他的长相更像传说中的贵人。严君玉忍不住问他：“ 你害怕吗？” 萧许的耳朵顿时红了，他向来脾气傲慢，哪里经得起严君玉这样问，顿时恼怒道：“ 我才不怕，我又没做错什么，二哥也不会对我怎样的。” 哦。 严君玉刚想进去，结果萧许直接两步踏过来，抓住他的衣服。严君玉练惯了武，连忙按捺住反击的本能，但这一按捺就按过头了，竟然老老实实由他抓着自己的衣肩一动不动，看起来简直和当年一样呆。萧许脸上神情顿时更傲慢了，带着点气恼道：“ 我才不是因为害怕才这么老实，二哥动谁都不会动我的。” 严君玉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执着跟自己证明他不怕，其实怕也没什么，东宫的手段除了庆德帝谁不怕，当朝左相右相都害怕。但他向来脾气好，只是点头，但点头也不行，萧许太聪明，聪明的人向来是容易想多的，又凶他道：“ 也不是因为我蠢才相信二哥，我很聪明的。” 萧许又怕严君玉以为他胆小，又怕严君玉以为他蠢。其实严君玉当年就听过他讲郑伯克段于鄢了，哪里会觉得他傻呢？严君玉这下不知道怎么反应了，只能道：“ 我知道，是因为他就是不会动你的。” 萧景琰身上有种会被外人以为是傲慢的东西，那些让他一次次拒绝云岚的东西。就像明义皇后身上的东西一样，像是儒家讲的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，但比那更高。儒家是为臣之道，但他们更像是庄子里讲的凤凰，非梧桐不栖，非竹石不食。像老虎绝不吃腐肉，因为他们能捕到更好的东西。王道就能解决的事，何必诉诸于宫闱里勾心斗角的小计呢？荣浩说的以小博大的阴谋是位卑者采用，如果地位尊贵如东宫，最后沦落到用这些，一定是在正面战场已经全然溃败，全盘皆输之下，一点发狠又抵什么用呢？但萧许显然不信他，漂亮眼睛盯着他，他身上有种花豹似的漂亮，又凶又罕见，锋利的像一柄刀。这样的好看其实是不少见的，像太子殿下那种才少见，但拿柄刀也没有他这样的锋利。他瞪着眼睛看了严君玉许久，忽然一把抓过他衣服，把他拖进了书房里。这时间宫中还没上灯，但已经暗下来了，窗格外天色昏暗。他按严君玉在窗边，太暗了看不清他表情，只听见他有点凶巴巴的道：“ 严君玉，我跟你说一件事，你跟谁都不能说。”“ 好。” 这样说话的人一定是有不得不说的话了，所以严君玉不插话，只是安静听着。他看不清萧许，萧许却能看清他。严君玉的眼睛有种极干净漂亮的质地，被抓着衣服按住，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看他的眼神又无辜又明朗，像一匹听话的小马。“ 我知道我母妃是怎么死的。” 他声音一瞬间低下去，像是在说着什么恐怖的事。“ 她是自裁的。” 严君玉不懂宫闱秘辛，也不知道他说的话是被封锁了十几年的旧事， 也正是因为他不知道，萧许才能顺利地说下去。 他不是和母后同时进宫的，那是谎言。母后和我母亲是亲姐妹倒是真的。父皇当年可喜欢母后了，当时三千宠爱在一身。你看二哥之前，除了大哥之外，没有其他人出生就知道了。在二哥之后，又有很长一段时间专宠，但后来他们闹了不和。 因为误会吗？ 不是误会，就是不和。可能是日积月累，也可能是母后太高傲了。父皇大约觉得他不是真心喜欢自己，也可能是因为他说了气话，总之他就开始宠幸别人了。但母后谁也不放在眼里，父皇向来是喜欢斗狠的。因为先帝喜欢广平王叔，不喜欢他，他一生都有这心结。偏偏母后是不爱解释的人，也很高傲，所以他们斗狠的结果就是我母亲也进宫了。 严君玉惊讶地睁大了眼睛，庆德帝和明义皇后都是他眼中顶顶聪明的人，这故事的走向他如何也猜不到。 是圣上选妃？ 不是，我母后是自愿进宫的。 萧许抿了抿唇，显然这故事对他来说也不轻松，但最终还是说出来。 他很喜欢父皇。 庆德帝的相貌，萧景琰和他脸上都有痕迹，萧家人都是极深的轮廓，一度被前朝移民嘲讽是胡人胡姓，太宗为此杀了不少人，年轻时的风姿可以想见，风华正茂的帝王，天下男子出色莫过于此，又是有心下手，很难有女子逃得过，这就是庆德帝喜欢斗狠的证明了。就像叶良宇所说，有时候人受限于自己童年经历过的事，会陷入一种狂热中，不考虑怎么做才对，甚至不考虑怎么样对自己才好，他只是要赢。 然后呢？ 然后我就出生了。母后从那以后就不太原谅父皇了，父皇也不道歉，只宠爱我母亲，封到了贵妃，位同父后。但他们真正决裂还是在我母亲自杀后，他知道真相受不了了。 想也知道，当朝皇后的胞妹应该也是天之娇女，满心情意做一颗棋子是多大的羞辱，尤其是面对被自己背叛的亲姐姐时，这份羞辱是加倍的。就算她不飞扬跋扈，以庆德帝的心性也会故意用她来刺激明义皇后。宫闱里规矩向来多，连一架台辇上的金漆，一只凤钗上的垂珠，都能解释为羞辱僭越，进而演化为妃子结仇，被小太监津津乐道。更何况明义皇后心性高洁，想冒犯她是很容易的事，所以真相揭开才格外难堪。明义皇后始终淡淡的神色，大概更增添这种羞辱的威力，怪不得当年皇后说萧许母亲姓烈，他竟然为这个而自杀，怪不得庆德帝如此疼爱萧许，怪不得皇后把萧许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养，怪不得帝后离心这许多年横亘了一条至亲之人的人命，如何再做夫妻呢？庆德帝现在是年老了，但当年也是权术用的登峰造极，明义皇后也是最出色的女子，世上最聪明的两个人，真心相爱，竟然也不一定有圆满结局吗？严君玉心中震撼，只是说不出话。 点破这件事的妃子和当年伺候我母亲的人都已经全部处理了，母后这些年把我保护得很好，但我还是知道了，她也知道我知道了，但大家都不说。 萧许忽然停下话头，是外面回廊上亮起了灯，灯光透过云母窗，她的脸像一株艳丽的花，他一定也因为这故事而觉得痛，这故事里没有任何一个人是赢家。明义皇后是如何熬过这许多年的呢？当年萧许的母妃封到皇贵妃时，她在想什么呢？她如何忍得住这么久不说，直到别的妃子来点破这事？严君玉忽然明白过来，萧许讲的故事就是萧景琰的整个童年。庆德帝 当年是曾经许下承诺要做和先帝不一样的父亲，但最终逃不过命运轮回。何况一切发生时，庆德帝已经大权在握，没有任何借口可找。权力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能把人变成自己最厌恶的那种人？严君玉的心一瞬间揪紧了，他忽然明白过来，那天在司红堂，萧景琰跟自己讲那看梅花的故事，不是说庆德帝现在才对他坏，早在自己来之前，他就已经有过很多个和庆德帝小时候看梅花那天一样的日子了。根本不用等到西戎人的计谋开始，他记忆中慈爱的父亲早就不复存在了。萧景琰的眼睛和明义皇后一样的眼睛太有欺骗性了，清高又贵气的山岚，七情六欲永远无法沾染，所以庆德帝执着于要证明。世人都知道月光好看，刀劈斧砍也不会留下任何痕迹，没人记得他们也是血肉之躯，也有一颗会跳动的心。他也会像自己一样伤心吗？那天在二门前，他有没有像自己一样心碎呢？严君玉收回茫然神色，看眼前的萧许。萧许似乎也很紧张，捧出一颗心的人都会是这样，因为不知道别人会如何待他。严君玉忽然道， 他不会伤害你的。 我当然知道二哥不会。 萧许一副又要生气的神色，严君玉认真道， 不管你是像现在这样，还是像大皇子那样，他都不会伤害你的。 他的话说中了关键，老老实实当然不会有事，但这样下去人生也毫无兴味。从张牙舞爪的七皇子萧许到广平王，显然也有很长的路要走。如果那是唯一的选择，一眼看得见人生尽头，更是让人觉得心头坠着铁块般沉重。少年人在纯粹的权力面前总是不能乖乖屈服的，像小豹子被按住脖梗总是要挣扎的。没经过的人很难理解那种窒息，就算明知有必死的危险也忍不住动弹几下，因为那让你觉得自己还活着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